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介乎博览道中至到会议道的菲林明道，以及介乎龙合街至到博览道东的龙和道来回方向仍然都是全线封闭的。另外由中环湾仔腰道东行通往博览道的唯一行车线亦都是仍然封闭。另外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受到爆水管影响，现在出九龙方向介乎青会街至到显发里的全线亦都是封闭，部分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不要长时间坐在这里，记得收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恬淡情怀，刘善仪。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现代堡垒，大家一起享受音乐。 每个晚上沉浸在经典外语歌曲醉人的氛围当中，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刘善仪。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没有想过残疾人士怎样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如果没有大家的配合，他们都还有很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给他们上先落先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那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了。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加陵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岛聚，而且大部分的面积都是在北极圈之内，所以大约有81%的地方都是被冰雪覆盖。不过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融冰季节比往年提早将近一个月。在以前通常是六月至到七月才会进入融冰季节，但今年就提前到四月尾出现。而原本在七月才会出现的大量融冰亦都提前至到六月中发生，还在一日之内就有将近20亿吨，大约占40%的冰被融化，创下历史纪录。居民担心如果格陵兰的情况没有改善，同冰雪一起消失的还会是传统的格陵兰文化，例如雪橇狗比赛。而科学家就估计大量的冰流失很可能会令海平面上升得更加快，极之有可能影响甚至淹没一些沿海城市。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下昼呢度系陈上司认真做，系啦，介绍下先。 好热闹吓，诶，咁喺直播室咧有思培啊， 系有我阿乐，好热闹啊，咁我的神， 有啊，非常之热闹啊， 有我呢啊， 系啦，喂，我哋四个出现啦，咁啊呢两小时都会喺收音机旁边陪住你。 系啊，提提你，咁啊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严正生效啊，而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8%，咁今日咧大致都系多云嘅，不过有几阵骤雨啊，我就冇带遮出街啦，希望你有啦吓。 好， 系啦，咁啊下昼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噶。 系，我同阿毛啱啱喺路口撞见嘅时候，见到有个乌云喺个山顶嗰度飘紧过嚟。 系，但系我哋嗰边咧就劲光劲风和日丽， 同埋都系劲热啦。 系啊，啱啱 先同阿姐，即系门口个姐姐咧倾完咧，就系话咧，佢话呢几日好辛苦啊，点解咧？洒一阵雨，跟住又出一阵太阳，好湿，好辛苦，令到个人 系啊。所以我见到咧，我搭火车嘅时候，劲多人咧 ，fever 咧， 咳啊咁样。咁咧，即系所以咧，其实所有朋友咧，真系要顾住自己身体啦。咁如果咧，即系不幸而家病紧嘅朋友咧，即系顾下大家啦，即系有啲公德心啦，即系尽量就戴口罩咁啊，唔好尽量人传人，因为已经太过多病啦。 同埋咳就即系暗口啦，我今日咧即系坐车翻嚟嘅时候咧，都遇到一件事咧，就系、是、首先我一个车厢啦，上个车啦，就见到咧有个阿姐一上车就咁啊喺我个头侧边 啊，有啲人咧成日咧好似惊死咧，你唔会中招咁咧，好中意向住人个头去咳噶， 系啊，咁跟住咧， 所以都几高， 同埋用晒全身嘅气力啦， 系 啦，跟住系咁肥出嚟，即系你觉得哇，佢咁弱质纤纤，竟然咁大力度嘅，直情系可能火车个车厢嘅。卡头啦，个卡尾都 feel 到个阵风， 你净系烧烤工咁样啊？咁但系咧，我去到另一个车厢又遇到一个奇景啦，又有另一个女士上车啦，同个 friend 咧鸡啄唔断啊！哇，好倾啊，咁高音嘅咁靓啊！咁跟住咧到佢转身嘅时候，突然间 cut 啦，佢好有礼貌啊，佢冇对住个 friend cut 咯，但系对住我 cut 咯，即系佢礼手转身系对住我头嚟 cut 啦，咁我又走啦，跟住有另一个小朋友 cut 到净想呕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各位麻烦 cut 嘅朋友咧，即系明白嘅，阿毛话斋戴口罩啦，另一样嘢冇口罩唔紧要，即系。多飲水同埋揞口咯， 系、仲有勤洗手啦， 系啊，莫做咩免做传染病，幕后黑手咁样。系啦，但系咧，今个星期咧都真系自己睇天气做人啦，因为好多少女们咧，即系嗰啲妆容啊，都真系好大影响啊。 哇，绝对系啊！ 扮靓靓嗰啲好惨啦。 因为你日头咧，其实化好晒嘅妆啦，但系咧出边咁热咧，你一流汗咧，基本上溶晒嘅。尤其是我觉得防水产品系真系好紧要啊吓，就算你唔系游船河，但系咧你知一流汗大汗嘅话，真系好容易熊猫眼嘅。 喂，嗱，少少题外话，你讲起呢个防晒咧，游泳池咧系见得最多呢排。在游泳池的朋友你都知道公共泳池始终就是很多人不同的人、有些人就可能觉得公共泳池是比较污糟啊咁样。咁但是其实只要个人卫生就保持得好呢好多东西都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有很多、女士呢而家为了去游水啊希望即是穿比基尼靓啲咁样啦咁即係晒太阳啊即係 show 啊咁样啦。但佢块面就擦到超白㗎。 是 他们的防晒妆呢仿佛好像是扎了上面记得了捽样。 哇但是呢我想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呢有时候我都会的我有些朋友是专登有一旦是不捽的、就是呢在、你平时这个叫什么拳骨。拳骨位咧，专登接一撇好厚嘅白色，就封住佢，因为希望咧，可以加强嗰个保护度。 明白， 系啦。 但系始终嗰度系公共泳池，系啦，就因为其实你咁样落咗水咧，好多人都会受惠嘅。 系啦，全部都防晒咯。我正想咁讲啊，即系无论系沙滩，我试过啦，喺海日上面啦，又或者泳池啦，跟住有啲人咧就经常狂搽搽，劲都系，因为咧其实即系成日都有讲嘅，就话你要搽咗唔知大概二十分钟到先见效噶嘛，佢、哋。就好明显就当时禮手一查完就即刻跳落水。跟住啲根本上呢啲太阳油即刻已经浮晒出嚟呢我係见到呢佢好似漏油咁啊。係呀当一路游嘅旁边劲大劈油去围住佢。 明明係游泳池㗎嘛啲游咗围港嘅。围港搭船先见到嘛呢啲奇奇 景。有啲垃圾困住佢啫。 有啲 A 呀咩就飘过呀。 我同埋道听途说好。但道听途说呢就係讲过呢就係话啲防晒呢其实对个海洋生物个威胁其实係好高㗎。即好似话，譬如如果你查一次防晒落海咧，其实即系如果计条数就系话，已经可能系有一只鲸鱼，其实佢已经系因为你呢一个行动已经系伤害咗佢，好大。 咁你话点算好啦？ 其实呢我自己就会咁嘅我自己就会偏向呢就唔好太过烈日当空去游水嘅。即其实我觉得一个湿嘅时间呢 即係咪落雨先 係呀即係斩脚趾避沙草。你嗰个时间危险你咪唔好去囉。 你千祈唔好做落水游水啦。 咁唔係即係呢其实三点零钟囉我觉得即係唔好太晒嘅时候咁就可能补防晒都会补返少啲咁样。 今次我又撑呀落喎。因为。 你撑撑佢头嗰节啦。男女嗰节咩声 头 嗰节唔得。 因为我都听好多人讲嘅，因为其实咧太阳好毒噶，尤其是中午正午十二点嘅时候咧，系最伤皮肤。就算你搽几多防晒都好咧，都好容易晒伤。咁所以尽量就系等个太阳已经开始落啦，咁啊话两点几打后先开始游水嘅。但系佢头先都讲嘅就系话道听途说话整污糟个海咧，其实唔系道听途说啊，系真嘅。因为我去浮潜嗰啲嘅时候咧，系真系会叫你尽量唔好搽太阳油噶。 哦，系啊， 或者你搽耐咗，你先至好落水咯。 啱啊， 系啊，咁。 所以就呢個係真嘅。但係咧，無論你係咪落水好啦，即係你係咪游水都好啦。頭先阿思培講嗰樣好啱嘅，就係女仔好慘，除咗可能要顧住自己會唔會好淡汗味之外咧、嗯，出街嘅時候咧個妝係好大件事。啊、我係直情咧化完妝之後一去等 lift 啊，唔知點解個走廊係好焗噶。我係啱啱化完妝唔夠兩分鐘，我已經流緊汗嘅， 翻屋企再化過， 會透曬㗎嘛啲妝，即係唔好講話你哋女士啊，我哋男士真係喺架車隔離咧望到好多女士，其實我都等佢哋慘，即係有啲係即係哇喺架車度補妝啦，係咪先化化靚靚啦，一落車咧哇佢唔同個樣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好辛苦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女士們真係我佩服嘅，即係厲害，即係亦都亦尊重你哋化妝嚇， 係 啊，因為俾啲掌聲真係嘅， 但係有啲人咧就好好奇嘅，即係成日都話。即係唔係啲人，我好好奇，啲人成日話咧唔好化咁厚妝啊！你淡妝啲，啲男仔先中意噶咁樣啦。咁、但係好奇怪，夏天嘅時候我唔濃啲妝咧，即係未出到已經甩曬。 就問你啲男仔問你做咩唔化妝啊？咁 啊，係啦，所以其實男仔中意女仔係濃妝定係淡妝，定係中意其他嘢咧？ 嗱，同埋我想話，男仔咧成日都叫女朋友唔好化濃妝啦，因為中意清即叫做簡潔啲啦。咁、但係望親嘅，你哋望親嘅嚇，行過去。回头望嗰啲咪一样浓妆嘅 嗱，我就咧即系见到咧、這个有啲人严选啊，啲巴打门严选啊，咁男生最憎啊，即系最讨厌啊，女仔啊，即系喺呢个妆容上嘅打扮有边几样？嗱，问下乐先啦，即系嗱，在场得我同你系男仔啫， 嗱，我就觉得咁嘅，睇场合啦。即係嗱，譬如如果嗱，一般嚟講咧，個女仔啦如果佢係一個淡妝嘅話，佢都好吸引，即係已經好表達到佢嘅氣質嘅時候咧，其實係吸引嘅。咁、但係譬如咧一個不適合嘅場合，例如我其實同你普通行下街啫，行下商場啫，但係你係濃妝豔抹咁樣行出嚟，即係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咁自然咯。但係譬如如果我同我嘅女朋友或者係一個好嘅女性朋友一齊去一個好 grand 嘅場合，佢嘅妝容非常之得體嘅時候，咁係加分嘅。我係咁睇， 咁梗係啦，即係佢要著嗰套衫嘅時候，佢都唔會係淡妝啦。但係你自己喜歡嘅係濃妝多啲定淡妝多啲咧？ 咁淡妝多啲嘅， 淡妝多啲。嗱，我而家咧都係會覺得淡妝多啲嘅。但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好興日本嘅時候咧，即係日本個潮仲好 hit 嘅時候咧，你諗下所有嘅 artist 除咗酒井法子之外咧，你見到濱崎步嗰啲都係好勁， 涉谷妝， 涉谷妝 涉谷妝，即嗰啲好勁嘅，當其時好多人都好中意。但慢慢咧，日子落越嚟越即系啲時代唔同咗啦，好多人咧就開始慢慢越嚟越淡啦，由濃變淡啦。嗱、以上講嗰幾種咧，都係一啲人嘅頭選嚟噶。第五位係咩咧？佢哋唔中意女仔大眼仔，戴嗰啲大眼仔框。 我反而覺得。見仁見智，有啲咧就係好簡單，即係自然啲嗰啲嘅；有啲係誇張到咧隻眼好似咧你拍緊嘅鬼片咁咧，即係反白眼啊，或者隻眼全部都 外星人 啊， 外星人 係啊，嗰啲就好誇張嘅。 啱我冇戴大眼仔， 我今日冇戴，平時有陣時會戴嘅。 我冇見過你戴大眼仔。 我就特登揀啲好自然嗰啲，即係戴咗等於唔戴啲，但係有啲人就話我好嘥錢。 你戴你而家嚟做乜？你而家。都是大眼的，即是个黑色的位置都是大的嘛，那个瞳孔位置。 好开心啊望个样 子。太开心啦。即是出了名我细眼的竟然突然被人说我大眼。 哦今天是瞳孔大因为他细眼那就显得有瞳孔大了。 是不 是啊 是啊。我最近都是讲的其实就是很细的。因为他的瞳孔大嘛你们觉得他的眼大咯。我就开心一 点。都开心了很多。嗱阿芝培呢是有大大眼仔嘅， 咁都未見到， 半明顯嘅， 係咪？因為我隻眼好細， 唔係因為真係好明顯， 佢有少少外星人嗰啲。 原來好留心睇，真係睇到嘅。我好少咁樣突然睇人哋有冇大眼仔。 如果我夾硬撐大隻眼，會唔會冇咁明顯咧？ 唔會，因為你嗰、那個你嗰、那個你嗰個瞳孔係特別大啊。 唔係啊，應該咁講啊。思培，我唔知有冇發現咧，其實係女仔望人有冇戴大眼仔咧，係會容易啲噶。男仔係唔係好特別發覺噶？ 唔係，我都覺得 夾嘅啫。 因為如果唔係今日講嘅話咧，我認識咗嘅思培啦，都已經四個月到啦。我今日先知道你係有大眼仔嘅，原來。 唔緊要啦，我哋平時都唔會對住講嘢嘅。 阿樂就冇啦，正常啦，即係我都冇大眼仔嗰啲。但係咧，原來大眼仔咧，對於好多男仔嚟講咧，係麻麻地嘅。 但係自然唔係就 OK 啦嗎？ 嗱，我覺得黑色嘅係 OK 嘅。 係嗱，佢哋都有講嘅，有啲 colour 咧係太過火，例如咩咧？紅色，有啲好中意戴紅色，藍色係熒光嗰啲藍，或者綠。即係外國人 feel 嘅， 灰色 啦，妝其實有好多都係 colour 噶嘛， 係 啊，有唔同顏色噶嘛，咁所以佢哋就麻麻地嘅。另外第四位啦， smoky eyes， 嗱我而家好少见嘅啦。 哇，细个都有全部摆晒上面，其实即系大眼仔啦，尤其是细个嗰阵时跳舞咧，你系会研究大眼仔，有啲系有花花型啦，有啲深深型啦，跟住浓妆 smoky eye 咧，仲要系将一撇黑色摆喺个眼帘嗰度噶嘛。 你两个有试过 smoky eyes？ 我有一半， 有一半 smoky eyes， 即系左眼 smoky， 右眼就正常嘅。 系啦， 左边 唔系，即系我因为我平时化个妆咧，就系都有搽嘅，但系系一。即係冇咁誇張，有啲係搽到直情呢個叫眼嘅咩啊眼蓋位咧，成個都黑色，即係黐住眉咁滯噶嘛，黑色嘅顏色。我係只係啱啱好係到嗰個嘅內雙眼皮嘅眼線多啲啲，係啦咁樣嘅 smoky eye。 你嘅雙眼皮都係深噶嘛？ 深，但係我已經係浮腫個冚蓋咗咯，即係暗淡嘅內雙眼皮咯。 都唔算啊，我覺得算全雙喎，而家係。 唔係我搭我黏咗貼紙嘛，咁。 哦，原來係咁，我都有喎。 我係咪將你哋大家啲嘢拋曬出嚟講？ 今日係有半化妝，唔係今日我都化咗一個妝嘅正常妝咯，又未知特濃啊或者係加好多嘢嘅妝。 嗱，我就麻麻地 smoky eyes 嘅原因係因為咧，我都見識。因為我以前讀書咧，讀一啲時裝學校咧，好多女生都會即係化妝靚靚咁樣噶嘛。但係佢哋好多時都有個問題，就係太黑啊，嗰啲位置太整得太多嗰啲黑色嘅嘢咧，佢哋一溶妝或者有少少熱咧，一溶咧就好尷尬。 熊貓眼啦，或者係落咗下面眼袋嗰啲位啦。 係啊，嗱呢個就係、是、都麻麻嘅佢哋。第三位假眼睫毛，佢哋唔得。 哦，咁直嘅都唔得啊？即系假眼睫毛咧，有一啲系比较明显啲嘅， 出噶， 我佢睇唔出 呢个真喎，啱我讲得啱喎。其实我有时候我都唔系好睇得出，以为佢系真， 系咯，点解接受唔到咧？仲要系第三位呢， 接受唔到系咩咧？而家嘅嗰啲假眼睫毛咧，越出越多嘢 哦， 喺个顶度装闪石， 哦，咁啊真系 over 咗啦。 哇，咁呢啲又好少嘅， 系啦，都系涉谷妆，即系佢好浮夸。同埋咧，佢哋會覺得有時咧，明明見到你，可能朝早見到你，好靚女，好靚女。下晝見到你甩咗一半啊，你無啦啦甩咗一半，掉下掉下咧， 眼頭啊， 係甩咗個眼頭啊，咁樣就好尷尬。 所以其實我真係好 buy 啊，黃子華講過一句就係話咧，當一個女士化咗妝之後咧，佢仲認得你嘅時候咧，佢就叫做化妝。但系咧，化完妆之后唔认得之后咧，就叫做乔妆嗰一只。咁、我都系比较怕乔妆嘅，真系。 其实假眼睫毛咧，有啲可能大家又系都系黐完之后都系唔觉噶、因为其实都系有分自然同埋有分夸张嘅。咁当然啦，佢夸张嘅时候可以好夸张啦，佢亦都有啲自然到系你完全唔知啦。除非就系好似头先的神话斋，你甩嘅时候你俾佢见到。咁所以头先我估的神讲话好唔中意戴假眼睫毛嗰个咧，系好似咧有啲又系涉谷妆咧，好兴整。好似孔雀咁噶， 我真系唔识分啊！假眼睫毛 孔雀开屏咁噶， 系、啊，仲要咧个眼尾嗰度咧有一条彩色噶嘛，即系个眼睫毛唔系净系黑色咁简单嘅， 系啊， 或者系黐啲嘢上去嘅。 阿莫嘅眼睫毛都好长， 啊，嗰、那个直噶，我话你分唔到噶啦。 咁而家系我直嘅 ，OK OK， 系啊，所以其实 好自然嘅，但系 我即系所以头先我都话啦，同师培讲就系、是，你谂下佢哋连大眼仔都未必分得到，佢点会知道你直唔直啊？因为其实我之前都唔識分噶，我就哇點解韓國嗰啲劇集嗰啲全部 咁靚嘅 個素顏帶眼睫毛咁長嘅，跟住啲大陸劇又係啦，宮廷劇哇全部咁長嘅咁，跟住我先知原來有直眼睫毛呢一樣嘢啫嘛。 不過直嘅我覺得係自然啲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揀嘅話咧，我覺得男士唔中意嗰啲咧係成把簾篷咁樣嘅，即係落雨你會擋雨嘅。咁、但係 natural 嘅直嘅，我覺得應該都接受到嘅。 我覺得最怕係見到咩？見到佢甩咗眼。眼睫毛嗰下，唔系老实讲，真系会有少少奇怪嘅。如果即系如果同一个女士佢出街，譬如佢同佢相处，突然间见到佢甩咗一截，但系佢唔知嘅时候咧，作为男生咧，又唔知道提佢好定唔提佢好，提佢好佢又会好尴尬，唔提佢嘅话。啊，唔会嘅， 唔会啊！哦、你提下我会开心啲添。你有得我就咁甩咗半隻咁行嚟行去，咁你都唔系 friend 啦、 啊。其实真系会唔知嘅咩？甩咗嘅时候唔会见到个影喺只眼上边嘅咩？ 其实知噶，知噶，会唔舒服嘅，但系就尴尬咗，可能唔记得带嗰只胶水，又或者可能未揾到厕所去整，或者自己冇镜，同埋你喺公开场合整嘅话，就真系好鬼核突嘅，你一定要匿埋整咁样咯。 嗱、其实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伪 A B C 头，假嘅，你唔系嗰啲 A B C。 我反而唔知咩叫 A B C 头 ，A B C 头即系嗰啲 九一分界 ，yes， yeah， 我成日都整嘅，一系就一系就八二，跟住咧再硬啲啦，立啲啦，你再拨多啲七三， 系啦，咁佢哋就会营造到点样咧？佢哋嗰啲女士嗰啲头发始终有咁上下长度，有咁上下厚度咧，佢哋就会侧埋一边。 咁你当梳喺嘅时候拨晒去一边 ，ABC 通常好都要即系拨起头发梳喺一边，然之后有少少系啦，九一啊、八二啊咁样，佢哋就话嗰啲好唔好做作啊？ 咁样咪变咗左边极薄，右边极厚咯，成个感觉 系。而家好多都会咁样梳嘅。 唔系，其实九一咧又夸张少少啫，我觉得八二啦，八二都正常嘅、嗯，但我唔知道男仔原来觉得唔中意。因为男士你长头发嘅话，你都分界噶啦， 系 咪先？即系纯粹我热，我中意拨埋晒一边，唔好黐住我条颈啫，咁都唔得。 嗱，虽然即系呢个系巴打嘅提供啦，系咪？但系我中意。 我 OK 嘅，唔系巴打原来。 唔系，因为首先我好中意长头发，我之前都讲过。咁、我系比较中意长头发嘅女仔，而佢咁样梳嘅时候，我觉得有气质啊。有时我哋好直，男仔都系嘅。男仔咧，而家我哋就早前有一排兴系唔分界，我唔知道你女仔知唔知道。 点样可以唔分界啊？ 梳晒向前 面，阿乐咪唔分界咯。阿乐而家咪就系直不甩咯，梳晒前面咯。咁、而家即系韩国 hit 起咧，就系咩咧？有少少中分七三啦、啊，你当七三分界，然之后仲要少少翘嘅， 都好耐噶咯 ，hit 咗。 系啦，韩国因为韩剧开始啊嘛，呢两三年其实好多人都想做呢啲发型嘅。咁之前都试过 all back 啦。咁所以咧，男仔嘅世界都有分界唔分界，但女仔咧，我都几钟情，唔系佢哋太正常七三嘅。即系佢哋可能偏多少少，一边厚多啲，一边薄多啲，我都系几中意。系啦， 都系啦。头先嗰个都系的神自己中意， 我自己中意啫。 亦都代表所有嘅男士立场 嘅。系啊，嗱，最后一个啦，唔知道你女士 O 唔 OK 啦？就系、是、gel 夹，夸张嘅 gel 夹。 夸张嘅 gel 夹啊！有啲咧，我见到咧，真系摆个公仔头啊，或者摆个盒喺个手指甲上面嘅， 真 系好夸张嘅。 就系呢啲。 其实连女仔都觉得哇，你点样可以运作到咧？你嘅日常生活咧，就大蝴蝶喺个手指嗰度咧，其实系女仔都觉得多得滞嘅。你自己觉得咧？ 又系摄谷指甲咯。 系啦，又系摄谷指甲。 所以五个榜都系同摄谷装好大关系嘅。 哇！火嘢嚟啊！唔系、你是 我 是 我就系知火野黎。 问下你啊，林明晶定系林志玲？彭于晏定系余文乐？要获得目标人物的欢心，平时你是怎样获得这个情报的？用什么方法的呢？看下文章、调查的分析，或者听人讲。日本最近都有一个访问了1000个男女的调查，看下他们对于怎样的女仔会留下好的印象。总结原来有五大关键因素啊。第五，身材好。第四，打扮时髦。重点是头三样。第三就是讲嘢得体。第二就是笑容灿烂。第一就是清洁感，即是个人的整洁度。你又觉得啱唔啱啊？我觉得都啱嘅，不过范围好似有啲大啊。要真正了解佢嘅喜好，提升好感度，师陪我分享一个常用嘅二选一小游戏啊。不过都要考下你嘅脑转数噶。例如你想知佢中意食咩生果，暂时用个比较含蓄啲嘅例子先啦。我知你未必最想知呢样嘅。点玩呢？开始啦。嗱，先拣两样物件或者系人物系可以比较嘅。橙定苹果，二选一，唔准谂，即刻答。假设佢话橙。咁你就留返橙，再加上另一个选择，橙定提子，佢话提子，咁提子定木瓜啊，等等。如此类推，玩4至5次呢，你大约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样知道佢最鍾意系咩生果啦。玩嘅时候你会见到对方有啲犹豫啦，有啲諗都唔使諗，一秒即刻加深晒大家嘅了解，都几好玩㗎。今晚如果你都同人一起出街吃饭或者是、出去玩的话，不妨可以试下。啊，你未答我，林志玲定林明晶，彭于晏定是余文乐、哦。 贵计，睇中意浸两浸眼，我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号召在7月1日包围预料会举行七一升旗礼的湾仔金紫荆广场。在金紫荆广场一带，警方开始采取特别措施，包括在博览道东架起车闸，不准车辆或市民进出。另外有报道指，湾仔会展要求邻近金紫荆广场的商店和食肆今日起连续停业三日。本台以顾客身份查询部分食肆可不可以订位的时候，位于会展新翼的金紫荆粤菜厅表示，因为有私人派对，由听日至到7月1日下午时段都暂停订台。被问及是否会展要求暂停营业，餐厅说没有收到相关消息。不至于在会展旁边的君悦酒店，当中有一间自助餐餐厅因为附近封路，7月1日晚上将暂停营业。至于酒店内的其他食肆如常营业。湾仔警察总部最近两次被示威者包围，警司协会主席陈文德表示，警方绝对有能力驱散示威者，他提醒参与包围的人，如果使用武力，不要以为没有后果。陈文德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示威者侮辱和破坏警徽的行为和表达诉求没有直接关系。他又说，至今已经有过千警员的资料被违法公开，他们的家人受到骚扰，包括深夜致电，家人在工作地点被同事报以敌视目光，以及收到恐吓短信等等。出席同一节目的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批评示威者以雷射笔射向警员眼睛是漠视警员安全。台湾长荣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有望结束历时十日的罢工行动，多数工会成员投票支持新的协约方案。工会强调，在未签署新协约前不会宣布终止罢工。劳资双方昨晚下午的协商取得进展，最快今日签订协议。工会早前表示不再坚持调整称为日资费的外站津贴，而长荣承诺不会对参与罢工的员工秋后算账。工会成员中午结束投票，下午在桃园长荣运航大楼外正座现场宣布新协约方案获多数成员支持，但未有公布票数。在场有不少空中服务员得知投票结果之后，互相拥抱打气，部分人感动落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会不会愿意在板门店由南韩踏入北韩境内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他表示没问题，很愿意这样做。特朗普在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后将转到南韩访问。他较早前说，对于在访问期间到板门店和金正恩会面持开放态度，并希望和金正恩见面两分钟问好和握手。北韩副外相崔善基回应说，特朗普的建议非常有趣。被问到若果金正恩未有应约是否坏消息，特朗普认为要成事并不容易。他又说，提出和金正恩会面很仓促，承认是今朝先有这个的想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出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继续提醒大家，在港岛因应道路情况，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龙和道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的。另外由中环湾仔腰道东行通往博览道的唯一行车线亦都是封闭，现在巴士路线 H1 和961都是需要改道行驶。 咁另外喺中區蘭桂坊因為有活動，咁蘭桂坊直至到7月1號嘅凌晨5點咧，都係會劃為行人專用區。最後係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3號幹線落車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哎呀，大件事啦！我个电邮咧好似被黑客入侵啊！ 你系咪用个公众电脑，又或者系登入咗一啲公众嘅 WiFi 啊？哎呀，醒目啲啦！成日都提住你啊，要好好做好密码管理，设定严谨嘅密码，小心保护密码同埋登入账户嘅时候嘅保安啊嘛！ 系我一时心急，咁点算啊？ 唔该，你又留意多啲啊！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阿 Lu 超 B 知识会上里面嘅呢个世界啦。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今晚咧有个 咩 啊？好大嘅盛事要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唔系香港嘅。 是在哪里呢？ 台湾的。 台湾的。 都好啊。 但我赶不及飞过去。不 要紧，有直播。话说什么事呢？就是呢、這个第30届的金曲奖呢、今晚的7点就会在台北小巨蛋那里呢就开始的啦。 是音乐界的盛事啊。 是啦，那是台湾一年一度的音乐界盛事啦。那每一年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嘉宾啊，或者很多的表演啊，也都很多人都会留意究竟哪一个是歌王歌后呢这样。那今年呢因为适逢他们30届啦，所以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表演啊，或者这个的嘉宾啊，或者颁奖即表演嘉宾啊，或者颁奖嘉宾啊，咁样都系好特别或者好 一个阵容 大家系啦，好会觉得哇唔系啊，佢都会出现哇正喎、咁样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得意嘅事发生嘅。咁话说咧，就系、是、之前咧，阿康康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知唔知边个？一个综艺节目嘅康康，一个搞笑嘅搞笑嘅男仔，唔系康熙，有蔡康永。但系唔系叫康康，蔡康明，系啦，咁啊，康康系一个搞笑嘅综艺节目嘅人啦。咁咧，佢咧就之前又同吴宗宪咧就一齐去做一个叫周日系啦八点档嘅。咁话说咧，佢咧亦都去咗吴宗宪嘅节目嗰度嘅时候咧，吴宗宪就笑佢，因为点解咧？原来康康出道咗22年之后咧，佢系第一次咧入围咗呢个最佳台语男歌手。 哇！ 咁跟住吴宗宪就笑佢啦，就话：喂，其实咧我哋一直都。质疑金曲奖的公正性嘅咁样，即系喺度笑佢，因为佢哋大家都一齐成日讲笑咁样，咁佢自己都有讲啊，话自己都冇乜呢个得奖运嘅。佢一离开咗阿吴宗宪大哥之后咧，吴宗宪大哥就周日八点档就攞奖啦，系、又或者之前嘅阿飞哥咁样，一离开咗综艺大哥大之后，阿飞哥攞奖啦咁样。咁但系啱啱喺寻日咧，阿 Jolin 因为 Jolin 今年咧亦都系最大嘅入。为嘅大赢家啦，因为佢有7个嘅候选入围， 即系大热嚟嘅，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但系佢就话啦，因为每一年其实5点就已经有红地毯噶啦。咁亦都阿 Jolin 就话，我今年冇兴趣参加，好霸气，好型。 居然系咪奖攞得太多咧？ 唔系，因为其实佢觉得因为有好多嘢嘅，即系觉得哇，我成日都之前可能好冇自信，好想大家好留意自己，但系其实呢个嘅红地毡又系咪即系我应该咁样咧？咁样佢喺网上面都有写到， 佢有佢嘅态度啦。 系啦，咁以下咧另一个咧，我都觉得系几好奇嘅。咁呢一个咧叫 O 氏啊，咁呢一个人咧，因为咧都有六个嘅候选嘅，包括咧就系最佳国语专辑啦，最佳国粤语男歌手、最佳编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最佳新人奖同埋年度专辑嘅。而以下咧呢一首歌曲咧都有 featuring 到佢嘅，就系嘉嘉咧第四张专辑入面嘅最新排台歌曲。咁呢首歌曲叫 House Party， 而都 featuring 咗一位叫做 O 氏啊。 Oh yeah， 家家的家，今晚 about to get lit。看着阿东手上握着一瓶满满的高粱，直到今晚只要过去，注定要睡难。把酒杯打满，打到饱满，彼此的把酒打翻，倒在地毯 ，Sayonara。看着客厅天花板微微的旋转的，这首微醺的 R&B 在脑里打转的 ，Lemon。 打开 房门， 轻 轻 舒缓，这首动人 track。今晚你要什么 time？Let me do my dance， 刚刚感受更在乎一次，不停的 replay， 别让节奏停止，越来意犹未尽，就是如此。找一个厅当成舞池，模仿你，动不停，更陶醉。This is my house party。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慢动作。 个星期慢动作子龙揾嚟呢位嘉宾就犀利啦，被誉为啦继 Andy Warhol 之后啦，当代 pop art 潮流嘅灵魂人物啊！佢就系1959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嘅 Ron English。超过60岁嘅佢，擅长油画，遵从住写实主义，咁啊创作好多唔同类型嘅作画啦、雕塑啦、figure 啦，仲有音乐添嘅。今个礼拜子龙好开心喺深圳一个展览当中啦，遇到佢，一齐同佢倾倾偈啊！So today we're very happy. We have Ron English here. Hello. Hi. How are you? Yeah, I'm good.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come to China for your new expo, right? Yes. Maybe. I don't know. I've been here before. You have been here before. Yeah. This is my first big major expo. Yeah. With the whole paintings and the amusement park and everything. Yeah. So. And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like, I know the name of the event is English Translation, right? It's called English Translation. If a poet writes a book, there's the poetry of the book, and then if you translate it, it won't translate. Like, so if you just say this is what he's saying in this sentence, then it's not going to have that poetry anymore. It's going to strip the poetry. So, like, a translator sometimes is the equivalent of the original person who wrote the book. So I was just kind of playing with the idea of, like, I took an artist like Basquiat that's very well known, and then I do these reinterpretations of his work.But I can't just make a copy of it. I have to reinterpret it, so there's a reason for it, you know, to exist in its own terms. You know what I mean? 頭先子龍問到啦，係咪第一次嚟到中國啦搞展覽？佢就話啦，之前都嚟過噶啦，不過今次啦個人展覽咧就係第一次。而今次嘅展覽名稱咧就叫做 English Translation， 咁啊就好似將英文咧翻譯一樣。成個展覽講咩嘅咧？就好似詩咁樣啦，我哋未必可以完完整整 100% 將佢原意咧翻譯出嚟。但係呢佢就喺好多經典嘅作品裏面呢抽咗一啲特別嘅元素就重新展示俾大家睇。咁所以喺佢嘅展覽當中啦，除咗有 figure 啦，亦都有好多畫作，甚至乎啦係將佢佈置到好似一個森林咁樣俾大家一齊感受一下㗎。唔止添噃，今次更加聯同羅志祥一齊展開一個新企劃啊。究竟 Ron English 又怎樣跟羅志祥走埋一齊開始新計劃，而計劃又是關於啲咩嘅咧？ He's come to a couple of my last shows, and then we became friends. And then, last year, right? Yeah, and usually, like when I make friends with other creative people, you know, inevitably we create something. So yeah, that's the way that works. So am I your new friend? yeah. What do you want to make? Let me think about that. Trouble. Make a trouble. Trouble, yeah. Oka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new project you cooperate with him to start? Well, you know, his concept is the lion, and it was a pretty easy concept because then I add my grin element to it, and then we have a toy. So. So it's a lion toy. It was kind of a no-brainer. Yeah. Ron English 就話啦，喺去年一個公開活動當中啦，佢就巧遇咗羅志祥啦。咁啊，每認識一位新朋友啦，佢都好鍾意啦，同人哋擦出新火花噶。咁所以今次佢就同羅志祥一齊啦，處理咗一隻玩具啦，係同獅子有關嘅。咁我都問到啦，咦，我算唔算你新朋友呢？如果係嘅話，我哋有啲咩可以一齊做出嚟呢？點不知佢答 ：Oh trouble。咁除咗同羅志祥一齊啦合作，有一個新嘅玩具誕生啦。咁究竟玩開 band 嘅 Ron English 又會唔會同小豬一齊玩埋音樂咧 ？I think that would be great. I haven't brought that up to him. Usually I do art first because the musicians usually want to make art. Yeah. And then after a while, then I say, well, you know, we have to make music too. So. Yeah, definitely. You playing band and then he dance. You know, it's great and fun. Yeah, no, I can see it. I can see it. 佢都覺得同小豬合作啦，特別喺音樂方面啦，應該都會好好玩嘅。好多時候同唔同嘅夥伴啦一齊合作啦，一開始咧都係覺得由藝術層面出發嘅。佢都冇諗過係音樂都有得玩嘅。咁啊，一個做音樂，一個跳舞，其實都應該係非常之過癮嘅。首次嚟到中國搞展覽，你覺得我哋呢邊嘅文化，特別喺玩具啦，又或者街頭藝術方面係點嘅咧 ？You know, will it started here? Obviously, started with Michael Lau, Eric So.Got im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w we're importing it back to where it came from. So, probably put our own spin on it, like everything else we do, right? Yeah, definitely. Yeah. Especially, you know, like a lot of pop art, you're very familiar with, but here it's quite new for them, right? I think so. I think it feels very new. It feels very unjaded. It feels like there's a lot of excitement. That it feels like here that it did in when I was young in the 1960s, and you know, music was kind of sterile a little bit, and then the Beatles came, you know, and then everybody got excited, and all kinds of people started bands and started making new music. It feels like that here, you know, and the attitude isn't, you know, again, it's not jaded. People are excited, and you know, another interesting thing is, well, like, this culture is only about 12 years old, the toy culture. So we actually, you know, had a recession in this toy world because, well, you know, I'm just guessing, but I think it's because a lot of 20-somethings were, you know, the main collectors of the toys, and they got married, and their wives didn't want the whole house full of toys. Ooh. So that kind of put a damper on the scene, you know, in the U.S. So I'm very intrigued here because it seems like it's 80% female fans, which means that it's more sustainable. Because ultimately the women decide what really happens with the house and stuff. Yeah, 80%? You know, I can't tell, but it's way more female. So that means when they get married, that they'll marry their collections together and not want, you know, the other person to throw out their collection, you know? That is very interesting. So that means that we probably have a lot of longevity, you know. Yeah. And different location. Right. Wong English 咧就覺得好似啦，翻翻去60年代啱啱開始出現 band Beatles 出現嘅年代咁，所有嘢都係一個起步階段。咁特別啦喺玩具方面啊，其實數到而家都只不過係20年左右嘅啫。最獨特啦就係玩具嘅收藏家啦，佢哋唔係一結婚啦就抌曬啲玩具，反而咧佢另一半都係玩具收藏家嘅話咧，大家咧就開始將你嗰啲玩具 collection、你嗰啲收藏啦，同我嗰啲收藏啦，大家結婚拉埋一齊咁，咁啊令到成個文化啦就越嚟越大，越嚟越融合啦。而更加估唔到啦，就系女性嘅收藏家比想象中多好多添噃。嚟到最后一题啦，都想问一问大师啦，仲记唔记得玩玩具，又或者咧系呢个 pop art 系列啦，嗰份初心系点噶？数数手指系咪20年前开始嘅咧 ？Right, but I don't, you know, I think that, you know, everything that you're going to do in your life, you've already decided when you're a little kid. You know, so I went to the dime store, and you have to walk a mile to the dime store. You know, I'm an old guy.And, you know, I'd buy these plastic toys, and then I would stare at them and think, you know, I didn't know a lot. I was from a very, very small town.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the internet. You didn't know anything. That, you know, you really were isolated. But you'd hold this toy, and you think, you know, somebody sculpted this. I don't know where they were. Maybe they were in Japan. Maybe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I don't know. You know, but I knew somebody sculpted it, and I liked it, you know. And I really, you know, I customized all my toys and stuff. And so I knew that someday I wanted to be a part of that, you know.Right, everything I like music and stuff, I knew someday I wanted to be a part of it, you know. I just had to figure out what's the road to getting there. I can hear that you're very playful, play around. Yeah. Well, you know, I think that an artist is like somebody that's a kid for their whole life. You know, it's a shame to let go of that magic of being a kid. You know what I mean? The world's a wonderful, beautiful place, and if you look at i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you know, you stay a kid forever, and you're excited about everything, you know what I mean?And I think toys are like a great conduit to creating that vibe for people, you know? And there was a prejudice against adults having toys, and there isn't anymore, you know? I mean, why do you have to quit having toys when you're like, you know, 8 or whatever year? There's like a cutoff. Now you're too old to have toys. Why? Who decided that, you know? Some person that's been dea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decided that. 点解 Wong English 会对玩具咁热血啦？其实数数手指嘅话啦，系佢细细个可能已经啦有一种命中注定嘅感觉啦。记得啦，佢细个住喺一个好偏僻嘅城市，嗰阵时冇电脑啦，冇互联网啦，拎起一个胶玩具嘅时候，第一时间就会谂啊，究竟边一个系雕刻家？点解会雕佢出嚟嘅咧？亦都因为咁啦，令到佢啦就有呢个梦想啦。而最重要就系保持住嗰份童心，保持住嗰份好奇，无论喺画画啦。在玩具啦，又或者音乐方面呢，都要有这个独特的元素。如果消失了的话，除了不好玩之外，其实不单只是可惜，还可能是非常之可耻的一件事。听到这里啦，相信大家都对 Wong English 有多少少认识了解啦。如果想听竹本的话， click 上来 teampower.rthk.hk 收听我们竹本的慢动作啦。在这个时候呢，送给大家由 Wong English 他们那对 band The Rabbit 所创作的一首歌曲，都玩味性质非常之重的。作品名字叫做 Truck the Orange Elephant。 school pros. Oh, oh, oh. Trump, Trump, Trump, Trump, the orange elephant. Trump, Trump, Trump, the orange elephant. Trump, Trump, Trump, the orang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Well, here's the doom and the gloom, the silver and the spoon, the hot hair. A typhoon, a liar, a cheat, an embarrassing buffoon, a terrible idea, a bad way drawn to the moon. Trunk is still a little too short. Alternative facts may steal the show, but it won't make a turd smell like a rose. Trump, Trump, Trump, the orange elephant. Trump, Trump, Trump, the orange elephant. Trump, Trump, Trump, the orang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呢，再同大家跟进返喺港岛因应道路情况，而家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龙和道来回方向仍然都系全线封闭。另外由中环湾仔绕道东行通往博览道嘅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㗎。而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青会街至到显发力嘅全线亦都系封闭。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系判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佢系一个暖巴嚟嘅，就系黎乐意仔仔，而家两岁啦，好得意啦。点解会叫佢做小春鸡嘅咧？ 不嬲，我哋中国人即系会叫佢好劲抽鸡噶嘛。咁我哋嗰啲就比较 humble啲 嘅。小春鸡，春天出世 嘅小鸡仔。 朱海婷期间限定，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9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亲亲靓猪妈。 食物重原味，正食肉均匀乏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时出惊喜。 共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升卡，少有现糖，跟我去追寻。若要抵啲，自悭营人，我食尽八方健升卡，有型餐厅，营养清淡。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升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魔力有话疑， 咦？今日摩尼又怀疑呢个先生又出现咯，佢叫方子豪。 摩尼有情报， 喂，好好啊呢、這个。 系啊，梗系啦，因为咧呢一个情报咧，我觉得我有必要要冲上嚟讲一讲。 系咩事咧？ 因为咧，其实嗱，加入咗即系 Give Me Five 都一段时间啦，咁我重新认识过两个人啦，一个系阿波，一个系阿天怡咁样啦。 我哋重新认识咗啊？ 重新认识咗。 总观系点啊？ so far so good 咁啦， 你回避喎一下。 唔系，我今日主要上嚟帮一个人平反嘅， 系 因为咧喺即系呢一个零月嘅时间里面咧，咁原来咧有一啲嘅听众咧，即系佢会即系走嚟同我讲嘢噶嘛。 你帮边个平反啊？ 我帮高啲嗰、那个。 哦，你话天儿矮？ 我唔系高啲。天然高 系啦，哇！而家转数快咗好多、啊， 梗系啦， 方子豪上咗 Give Me Five， 即系升格做大佬，真系唔同啲噶。 唔系，我的小朋友嚟啫。嗱，其实咧呢件事咧唔系 有个波， 唔系阿波咧，即系去叫我去咁做嘅，而系我喺侧边睇咧，我觉得真系唔可以咁样。 系咩事、啊？ 因为咧原来咧喺听众嘅角度咧，系觉得咧阿波咧系相对系懒一啲。 吓、啊，唔系真嘅咩？ 系懒散啊！佢觉得佢话啊，佢系直头有个听众走埋嚟同我讲，佢话哇喺。之后话，自从你加入咗 Give Me Five 之后咧，哇，阿波啊，勤力咗啊，咁 哇， 我估阿波一定好唔开心啊！ 跟住之后，我第二句我已经同佢讲，点解你会觉得阿波烂啊？咁样 佢个样衰啊？唔系，即系我意思， 你讲啊？唔系我讲噶，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佢衰在个样成日诶，即系个样好似嗰啲松弛熊嗰啲咁咧。你譬如嗌我，你当我阿波 阿波，喂 吓， 系 啦， 佢 系啦，佢永远个样就吓，系啦，佢讲嘢又好似好慢咁吓，方志浩啊，你咪俾人感觉懒咯。 咁但系呢啲系咪后嘅嘢嚟噶嘛？咁好多时候听众去了解一个即系主持，好多时候都系透过咪前嘅表现啊，或者系佢所即系表达到嘅东西啦。其实可能佢表达出嚟，可能只不过佢嘅角色。实际上嘅波绝对绝对绝对唔系一个懒散嘅。 我觉得我都认同阿子浩话斋，即系阿波其实咧，因为开咪之前嗰个嘅波仔咧。绝对勤力噶， 勤力到爆， 勤力到呕啊！ 你好简单啦， 我每次一见到佢做 Gimme Five， 佢就喺隔篱呕啊！ 唔怪得知 咁勤力，咁 波声波声咁大阵味，原来就系你。 哇！呢个人咁勤力嘅，又呕。 但系嗱，我问你啊，你觉得我勤唔勤力啊？ 你勤。 你觉得方子豪呢个人勤唔勤力？ 勤， 勤力噶嘛？ 系啊。 我话俾你听，阿波系勤力过我起码五六倍。 哇！ 佢系 你仲唔系俾阿波收买咗？ 唔系，真系唔系。 廿蚊定三十蚊啊？我俾够五十蚊你。 阿波二百，因为我想讲嘅系咧，佢系可能例如七点钟我哋完节目啦，咁完节目之后，可能我哋都会倾一倾咁样嗰日嘅事情，或者系第二日我哋要准备嘅工作咁样啦。倾完之后唔系走噶， 系 佢系留喺度做 mixing 嘅。不过的而且确，我绝对都认同方子浩讲嘅嘢。其实咧，阿波唔系近呢两个月，即系个零两个月先至懒嘅，唔系 乜嘢啊？你係殺人嘅喎，你喺呢度 勤力嘅。佢其實好耐之前，我哋有冇搞錯？點解成日耐唔耐聽到佢把聲咧？即係有講有冇搞錯？即係再重新接咗呢個節目，大家聽重温啦，冇 live 噶啦。 聽翻師兄 係 live 叫師兄祠堂，但係唔會有阿波嘅，咁大家知啦。 佢係咩啊？四大才子啊嘛。 咁所以其實佢之前耐唔耐咧，有冇搞錯？聽到佢把聲點解勤力咯，留喺度 mixing 咯。 佢係唔走嘅， 係啦， 即係佢係為咗要去做好一個 mixing 咧，佢揾音樂佢係揾好耐， 係 都唔滿意。嗰啲嚟嘅，佢整完一cut之后咧，佢会再整多cut俾你。喂，呢cut 唔 OK 啊？第二日之后翻到嚟，我又有cut新噶啦，系咁样噶佢做嘢。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阿波咧，其实系真系勤力嘅。 系啊， 只不过一个人立落啫。 永远系咪都要踩佢脚？有冇搞错啊？ 唔系啊，要持平啊嘛。OK， 我哋做节目主持要持平啊嘛。 冇呢有情报。 好啦，今日 thank you 方子浩嘅情报。 系就系。 咁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嗱，今日港珠特工队啦，就我去带题啦，咁啊，今日咧， 好叻喎， 多谢晒，系啦，嗱，同你哋大家讲一个环保议题， 好变坏咗， 系啊， 曳咗， 叻啊， 系咩？ 好叻啊！ 我识佢头几个礼拜唔系咁， 好谦虚啊， 系啊，而家咧计上个礼拜串人之后咧，今日又串人啊， 个心红咗啊， 系啊， 冇 有骨嘅，原来你佢好叻，系咪？ 我真系进步咗少少， 你唔系听唔出啊？ 原来而家落好顺，即系调转咗角色。 其實我真係好順嘅， 唔係係渣。 好啦， 點啊你？ 今日咧咁就講一個環保議題啦。嗱，咁啊講塑膠，但係咧我就淨係想 focus 講膠樽，即係我哋唔使講什麼膠袋啊、剩啊嗰啲噶啦，已經好嚴重。我哋淨係講膠樽。不如問一下三位啊，如果要大家形容一下香港人一日用幾多膠樽，你哋會用啲咩形容詞去形容？ 噸咯， 噸嚇。OK， 唔緊要啊。阿莫莉咧， 個 啊，莫莉。 一個人 好多個， 一個人用一個膠樽， 成個香港，成個香港， 成個香港好似又未去到噸嘅。 咁成個香港啊，形容詞得㗎啦，係唔使一定量詞。 唔係咁係誇張嘅，我知道，唔知幾多千萬咁樣，幾多百萬咁樣咯，一日嘅話。 嗯，咁你咧阿樂，你覺得咧？ 佢知道答案噶嘛？ 我叫咁，我俾翻位。你覺得咧阿樂？嗱，我哋唔好講答案住，唔好講答案，我問埋師培先，係啦，師培咧。 哦， 幾百個咯，啊唔得唔得唔得， 幾百個係過分啊嘛！ 嗱，因為大家而家咧，我知道有帶水樽嘅習慣嘅，咁係少咗嘅，不過幾百個唔得啊，咁啊。幾百萬個啦， 海量啦，總之好冇難，非常之 多啦。喺阿樂未知呢個結果之前，你覺得係幾多個？ 嗱，哇！我其實我都唔即係冇做 research 之前，我都唔知原來係誇張成咁嘅。 你覺得可以係幾多？ 我覺得譬如一日可能十噸咁樣已經好誇張。你諗下膠樽其實好輕嘅啫。 香港一日十噸。 即如果十吨已经是很夸张，十吨的胶樽，胶樽咁轻个吨，但是我原来咧系远超呢个数字好多好多好多添。 一日 讲紧一日啫，香港一日 水樽 系胶樽啫，净系 胶樽， 哇，十吨啊， 所以我都觉得 我估系十吨咋，本身原来系唔止啊。跟住咧，嗱 ，OK， 原來咧，我就根據呢個環保署嘅網頁啦，就咁講嘅，喺呢個2016年咋，未去到2019年，原來咧每日我哋香港人首先會製造10,000噸嘅固體廢物先啦，咁當中咧佔咗兩成，即係2,000公噸咧係膠樽嚟嘅， 所以我用噸我都覺得差唔多， 係啦， 因為好多人都以為，唉，冇理由咁多嘅，一日頂多咁一支，好多人一日飲好多支水㗎，你哋飲一半掉。飲少少掉，跟住佢哋嗰啲樽點咧，就越儲越多咯。你試下行過街，你見到都垃圾桶入面咧，大部分都係膠袋膠樽比較多。 仲要唔好計水樽啦，你而家又譬如珍珠奶茶嗰啲都係膠嘅杯嚟 啊， 咁有好多嘢都係用膠去製造。 又話啲珍珠都好似 係膠嚟， 膠去做噶嘛， 所以唔好食咁多，個人都變膠咗。 係啦， 好啦，我又想問下大家，你哋覺得2,000公噸嘅重量可以用啲咩去形容，或者係大概等於點樣？ 啊！ 2,000公噸嘅 重量 啊，用咩去形容啊？一架船咁得唔得啊？ 仲夸张， 一个货柜咯，啊唔系 喎。OK， 好嗱， 因为呢个问题好难答啊。 OK， 好啦，又系根据个网页咧，就系讲原来2,000公噸系相等于90架双层巴士嘅重量。不是90架雙層巴士的面積，是90架雙層巴士的重量。 咁我諗即係七架遊輪一個船咁，入面去到遊輪，因為個船咁重咯。 可能 不過個重量其實我哋好難計嘅，講真呢架巴士都炸得死你。 係啦， 你點樣計90架巴士有幾重咧？ 我唔識計啦，真係。 係啦，我有幾扁咧個人咁樣。 好啦，咁我哋聽一聽啲街坊，睇下我哋香港嘅人咧係啊，我哋嘅同事係啦，佢哋對於呢個膠樽點樣睇法？ 我同事嚟嘅， 同事嚟嘅。 哦。 而我哋嘅 intern 同學 Thomas 喎，喂，咁你平時咧會有幾多機會接觸到水樽咧？ 成日都會噶，因為即係天氣熱嘅時候就會口渴啦，所以就會成日去買嘢飲啦。 咁平時用完嘅水樽，你會點樣做啊？ 通常都會有回收桶嘅時候就攞去回收咯，冇嘅就會就放落垃圾桶。 嗯 ，OK， 好。咁你有冇諗過水樽除咗可以放喺回收桶之外，仲可以做啲咩？ 冇喎，有啲咩用啊？ 喂，我哋嘅同事 Lester，Hello。 喂，你好啊，乐。 系，哎呀，咁咧，嗱，咁你平时啦吓，多唔多机会接触到水樽咧？你自己 间唔时咧，因为有阵时你例如即系我就衰嘅，自己未必会话带水出街。咁有阵时可能喺条街度即系口渴啊，咁可能去啲吓便利店系啦，买嚟饮咁样咯。 OK， 好。咁平时用完嘅水樽，你会点样处理？通常 都会洗干净之后攞去回收嘅。 系。OK， 咁好啦，如果一个 case 就系，譬如附近真系冇回收箱啦吓，咁你会点样做咧？好难揾到啦。 咁我都会挤落个袋度嘅。 除咗攞去回收箱啦，你自己会唔会话攞水樽去再做其他嘅用途嘅咧？ 咁又真系冇喎。我本人比较懒啊，费事再搞咁多嘢，都系回收比较方便啊嘛。 好，喺我身边咧有嚟自 CIBS 嘅 Cadence 啊，哇，咁 Cadence 咧同你做咗几年同事啦，我知道你系我认识之中咧最环保嘅一位同事嚟嘅。好啦，今日咧就想同你倾下你平时咧用完嘅水樽咧，你会点样做？ 首先咧就尽量唔用咁多胶水樽啦，可以嘅话咧自己带樽带水出去饮啦。咁必要时嘅话咧买水樽咧，譬如话有时有啲买大啲嘅5L嘅水咧，咁我会用完之后咧可以我嚟装水啦，去清洁用啦，即系装一壶水然后清洁咁样啦。譬如露台啊、天台啊嗰啲就可以用到啦。咁甚至乎咧，因为我都有种开少少嘢嘅，咁用完嗰啲5L嘅水樽咧，可以解开佢啦，甩咗个头啦，咁就可以用翻下边嘅底部咧，就可以装啲泥落去，开少少窿咧，就可以做一个花盆噶啦。 喺你自己眼中咧，你觉得啦吓，香港人佢去用胶樽嗰个浪费程度咧，去到边度咧吓？喺香港里面。 好夸张啦！你谂下，每日每人都买一樽水嘅话，香港有七百万人啦。咁、每日已经有七百万个胶樽咯。 咁平时嗱，你一定会遇到一啲 case， 就系有啲水樽或者系有啲塑胶用品冇办法，你都要去处置佢噶啦。咁你有冇啲咩好嘅方法介绍下我哋啊？ 坊间咧都有好多回收嘅NGO 啊，或者啲团体啦，譬如话有一个叫做不是垃圾站嘅组织啦。 不是垃圾站喺边度噶？ 垃圾站元朗近住鸡地有一个巷仔咧，系喺嗰度有嘅。 据我所知，那个地方我都听过，系咪除咗你可以去回收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拣翻大家唔要嘅嘢去睇下自己有冇用，又可以攞翻转头再用嘅咧？ 其实有少少似大笪地咁样嘅，咁大家有啲自己冇用嘅，但系觉得人哋有用嘅嘢咧，就可以自己开个摊喺度摆晒喺度，俾下有啲需要嘅人就可以喺度拎咁样咯。 听啊，呢个清谈 系啦，咁我哋嘅同事咁啊，其实都好环保噶啦，大家都识得起码去回收个水樽啦，系咪 ？OK， 好啦，咁不如问下三位啊，估下嗱，估下啲垃圾嗱，胶樽就一定要分解好长时间啦，呢、這个唔使讲啦。好啦，譬如如果我开一个，譬如纸巾啦，大家觉得纸巾要分解几耐咧？ 纸巾啊，分解一个月咯。 嗯，好。差唔多啊，差唔多啊，吓好啊。咁的神咧，譬如问下你啊，橙皮，你觉得橙皮要几耐啊？ 橙皮啊，但系佢嘅分解嘅意思，佢系有固定，即系佢用一啲化学剂去分解啊。 即系佢喺堆填区里 边，就咁摆喺度。 天然堆填区里边， 哦， 系啦，要分解几耐？ 橙皮啊，我估应该都两三个礼拜啦，系嘛？即系嗱，依照我平时咧食完橙，例如搣完个皮啦，掉咗垃圾桶啦，可能你第二日已经见到佢开始干身啊，越嚟越即系越嚟越熟，咁你都系一两日佢就已经缩到好紧要啦。咁、我谂两三个礼拜应该见效啦啩。 好似系两三个礼拜至一个月啊，因为啲人话攞嚟做肥料噶嘛，有机肥料。跟住之後揞落去個箱嗰度，唔知幾多月之後就可以攞嚟唔知化肥咁樣啦。 咦，阿莫嗰個近啲喎。嗱，但問多大家一個，嗱，鋁罐啦，鋁罐大家覺得要幾耐？ 鋁罐應該有排啦。 係咯，三年。 三年係咪 ？OK， 好。 唔係喎， 我覺得佢冇飄渺嘅嘢咁，好似。 好似話唔知點樣喺啲海灘嗰度打翻啲舊嘢上嚟，都成十幾廿年、 幾十年 嗰啲罐噶咯喎。 哦，咁所以你估大啲嘅應該。 我估大啲啊，廿零三年咯，估。 我估。五十至八十年添，分分钟。 OK， 好嗱，咁开股啊。其实咧，阿莫莉嘅答案系最近嘅，全部都系。嗱，我先讲第一样纸巾。嗱，其实纸巾系最简单嘅，佢只不过需要分解两至四个星期嘅啫。嗱，好快啦呢、這个。OK， 咁第二个就系橙皮。咁橙皮咧，原来都需要六个月嘅时间嘅，系啦，即系唔算太快。不过 OK， 嗱呢啲天然嘢应该唔会话对环境造成好大嘅伤害嘅。咁原来铝罐咧。已经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噶啦，分解一个， 即系超过一个人的生命的时间喎，差不多。 冇错，系啦，除非佢好长命。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胶樽啊嘛，系啦，咁不如大家又估下啦，一个胶樽需要分解几多少年呢如果一个铝罐是一百年的话， 八十 咩啊？一定过胶樽 唔止啊， 二百、 三百。 五百， 大你一百，六百， 好 一千。 OK 嗱，其实咧一个胶樽系需要分解四百五十年左右嘅时间嘅。 哇，几长青喎、啊，真系话一直都留喺度。唔系，所以即系话之前 胶樽， 唔系咁我其实摆太耐未必好嘅，因为唔系个个都胶樽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因为呢个胶樽咧，即系之前都有啲环保人士或者佢哋研发紧咧，有啲公司咧都话啊，睇下点样可以咧做一啲方便而快溶解嘅水樽，就例如佢系一个波。好似啊，我唔知道你們三位有冇用一啲嘅洗衣液咧？而家就系佢用一个胶，好似一个好细嘅波洗衣 波。 咁其實佢個面咧係會即溶咧，就溶埋落去，同埋你嗰啲洗衣液一齊撈埋洗衫嘅。咁、 啊、 其實佢嗰類似有啲咁嘅設計，曾經都出現過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幾好嘅，即係你諗下，佢其實堵截咗喺一啲我哋跑步比賽啦，甚至啲大事嘅時候咧，啲人要隨手攞個杯飲完就掉噶啦嘛。咁佢堵截咗嗰啲廢嘅膠。 换成咗呢种嘅包装，咁就令到环保好多。 我见过啊， 系，同埋我知道咧，坊间而家已经有好多水樽咧、嗯，有啲嘅水嘅公司啊，系特登做到个水樽系可以循环再用啦，同埋尽量用薄啲嘅胶啊，因为而家我哋用亲嗰啲水樽其实都好厚突突噶嘛，咁跟住佢就系好薄热嘅，就系、是、尽量想用少啲胶，同埋可以循环再用。 阿师培都送过一个嘅水杯啦，俾我咧就系、是、用胶咧可以折埋嘅，因为好多时候、女仔就比較會孭袋咧，即係中意孭個水樽啊，冇有孭袋孭水樽啦、啊。我唔中意孭嘢嗰啲咧，就真係好少可成日都拎住個水樽周圍走嘅。 係、我牙渣啊嘛。 係啊，同埋我見過呢樣產品，其實呢、這個產品其實佢個設計咧，除咗貨方面帶出街啦，就可以去餐廳啊。譬如我買杯奶茶想拎走啦、可以攞自己個膠杯。好啦，嗱，講翻頭先嗰個話題先，就係、是、啦。OK， 嗱，既然分解一個膠樽要450年啦，而且咧每日我哋製造緊嘅膠樽咧係相等於90架雙層巴士的重量咁多嘅時候咧，係啦，咁咧大家咧就首先第一樣我可以做嘅咧就係咧，我哋咧去回收膠樽好好啦。咁咧回收嘅時候咧，知唔知可以做到一個叫咩嘅動作啊？ 嚇，搣翻個膠紙咯，係嘛？ 要掉，唔係個樽蓋唔可以回收噶。要打 開，即 係 你意識咧，佢回收嘅時候，你可以做啲乜嘢？係啦，可以做多一步係乜嘢咧？第一樣係 倒曬啲水咯， 洗乾淨個樽，即係盡量唔好有蟻，因為如果有糖嗰啲會唔衞生啦，有曱甴老鼠啦，同埋個樽蓋好耐㗎啦，我知道。 好嗱，其實都非常好啦。其實咧提一提啦，大家同埋三位啦， 可以領㗎。 係啦，冇錯啦，我哋而家見到坊間出咗一啲水樽咧，其實佢都可以領嘅，佢個紋理係可以方便你領嘅。係啦，咁首先。就是、所以咁样嘅好处就系、是、佢既然制造咗咁大量嘅胶樽出嚟咧，你领咗之后咧，佢首先第一样嘅好处就系会悭咗我哋嘅位咁样啦。好啦，嗱，讲到呢度啦，一个环保议题咁咧，所以咧有见及此咧，咁我就喺网上边啦，道听途说地咧就制造咗一啲嘅，我有阴影啊，所以 唔使惊。 打十层啊， 系啦，咁咧就喺网上边咧就揾咗少少。 系啦，你叫我你都你对你几好啊？ 我哋唔出声啫，最多。 其实有嘢讲嘅。 好，系放工再讲啊！ 我见佢今日有心思嘅，今日有做功课嘅， 系啊，打啲毛呢问嘅啫，系啦。咁咧就首先咧就做咗两个 DIY 嘅水樽嘅一啲工具啦。好，咁咧首先咧就问一下三位，知唔知道我手上边呢个系啲乜嘢嚟嘅？ 嗱，而家見到咧有個水樽頭啦，咁咧佢咧就將最頂啦，即係飲水嘅位置啦，同埋下少少，大約我估1/15到啦嚇，咁就當佢劏開咗，咁而家咧就攞翻個水樽頭啦，上邊咧就加埋個樽蓋，然後再上邊咧再黐多個樽蓋，但係調翻轉嘅，咁但係好似就有啲特別喎，佢上面黐上去嗰個小樽蓋個蓋頭咧係畫咗兩個。即系系剪开咗嘅， 有两个凹喺度， 有个对称嘅缺口啦。 好啦，嗱唔紧要啦，其实咧喺收音机度形容呢一个咧系非常 咁系咩嚟咧？ 好，咁咧再示范俾大家睇，其实呢个嘅作用系啲乜嘢啦？嗱，咁阵间我都会影张相摆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嘅。 哇，做到嘢喎！今次呢个得意喎。 等先，放手嗱，佢而家搵手托住我，要睇下佢系咪真系可以将个手机晾住喺嗰个水樽盖嗰度先。 嗱，其实佢呢一个咧，佢呢个设计咧，一直叫漏斗型嘅感觉咧，就系一个相机嘅托噶啦。咁啊有系啦，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座。咁如果你有兴趣咧，可以上翻去咧，我哋嘅 Facebook 就自己睇下啦。 系啦。 咁但係呢一、這個除咗呢一個嘅小發明之外呢，我哋晏少少呢都有另一個呢阿樂今日帶嚟嘅重頭戲。 係。 搞咗好耐㗎啦，你哋形容一下個咩嚟啦。 係啦，我講一個，嗱我先講一講頭先嗰個先，再補充一點先。嗱頭先的神就講咗啦，係一個托住手機嘅托啦。咁其實呢佢因為托住手機呢會遮住咗睇字幕嘅。我哋如果煲劇嘅話、其實呢佢最大嘅功用呢係一個自拍神器嚟嘅。 嗱，本来我都觉得 O K 嘅， 系你我唔补头先嗰句， 但你补咗呢个咧，我就真系唔出声， 我觉得成件事即刻夺咗。 仲有冇嘢补充啊 ？O、okay, K 好啦，嗱，咁我哋不如嗱，我而家就即场又示范下，我哋今日要示范嗰一个胶袋嗰个工具。 不如咁啦，大家上网睇啦，因为其实你呢个都好难形容嘅。咁大家睇畫面嘅話會清晰啲嘅。 唔係，同馬洛夠噶啦。 OK， 好。咁啊，上我哋社交平台啦，我就會為大家介紹一下一個咧，要嚟擺膠袋嘅工具，係用水樽做出嚟嘅。 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号召在7月1日包围预料会举行七一升旗礼的湾仔金紫荆广场。在金紫荆广场一带，警方开始采取特别措施，包括在博览道东架起车闸，不准车辆或市民进出。有在湾仔会展举办展览的参展机构表示，收到会展通知，按政府部门要求，基于保安理由，听日开始封馆，正进行的展览提早在今日结束。正在会展分别举办宠物和家居博览的展览集团发言人黄大军表示，两个展览原定在听日才结束，现在要提早结束，参展商将损失40%至1/2的生意额。但面对现时情况，他们只能无奈配合，之后再同有关方面跟进有什么后续安排。一名63岁女子确诊感染日本脑炎，食环署今朝派人到患者在粉岭长华村长德楼住所的2公里范围内灭蚊。这一宗是今年本港录得的首宗日本脑炎感染个案，属本地个案。结束外访回港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卫生防护中心将在患者所住屋邨举行讲座。另外，本港亦都发现多一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累计增至6宗。陈肇始话，除了早前开展的全城清洁运动之外，亦会跨部门合作灭鼠，特别会在黑点加强相关工作。东涌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高柱道下的木板击中，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件。警方下午大约1:30接报，现场是东涌迎禧路和迎东路交界的一个酒店地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会不会愿意在板门店由南韩踏入北韩境内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他表示没问题，很愿意这样做。特朗普在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之后，将转到南韩访问。他较早前说，对于在访问期间到板门店和金正恩会面持开放态度，并希望和金正恩见面2分钟问好和握手。北韩副外相崔善基回应说，特朗普的建议非常有趣。被问到若果金正恩未有应约是否坏信息，特朗普认为要成事并不容易。他又说提出和金正恩会面很仓促，承认是今早才有这个想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是慢车，龙尾近星河名居。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爆水管已经清场。咁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介乎青汇街至到显发街的封路已经重开。咁但系受到较早前的路陷影响，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近住仁爱街市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 Weekend 有快乐。 环保伊林，你会推介阿一用咩护肤产品呢？ 我会推介佢用一啲深层清洁同埋保湿嘅面膜。可能你同一个女仔就系要石石嘅时候，咁如果佢见到你个鼻度有啲黑头，咁就唔系几好啦，系咪？Hello， 我是 Chantel 贝依林，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秋哥，难得我租专人和你两个人去旅行，你想玩些什么？赛车？ 不去。 潜水？ 咪搞。 勇闯高峰？ 不要遇我。 话明玩刺激活动的啦，做乜你份保险乜都不包的？以后买旅游保险看清楚包乜嘢，有冇年龄限制，咁咪可以玩得尽兴咯。我咁醒 ，Junior 都变 Senior 啦。 旅游保险睇清楚， 安心出发，乐趣多。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我不知道大家即系对饮酒啊呢样嘢啊，即系有啲乜嘢好唔好啊？即系咪一个事？因为有啲我身边有啲朋友真系好中意饮酒嘅。咁当然啦，呢度讲一样嘢就系嗱，十八岁以上嘅人士，你先好点嘅酒精啦。另一样嘢揸即系饮咗酒嘅朋友，千祈唔好 揸车， 冇错啦。 同埋我觉得咧，饮酒系少饮就可以怡情咯，但系就唔好过量咯，即系知道自己嘅界线喺边度咯。 嗯，嗱，饮酒咧，我自己咧唔多嘅。即我好少话要追酒饮啊！哇，我一定要饮罐啤酒先食早饭嗰啲，我唔系嘅。但系我系饮啤酒有一个唔能够接受到嘅，就系我饮亲啤酒都会屙嘅。 吓，哇咁正嘅，我都好想有你呢个技能。 系咯，如果你想 可以，唔系好 好玩噶咋？唔系啊，但系起码咧，因为对于一个成日去唔到厕所嘅人嚟讲，呢个系一个恩物嚟噶。 但系嗰种饮酒要屙嗰样系佢随时爆，你估唔到噶。 哦， 佢突然间系搞肚痛到咧，你唔去唔得嗰啲嚟。 咁饮半罐咯， 但系有时咧， 唔好屙得咁劲咯。 有时你 expect 即系话，我饮完应该哇好畅快啦，佢可以唔屙噶又。 哇， 所以咧，我觉得呢样系对于我嚟讲咧，好飘忽。因为有时唔同，但反而我自己试得多嘅。而家香港我饮亲啤酒咧，中硬嘅，九成九每一次饮完，跟住就会畅快噶啦。去外国咧，或者你去日本啊，或者其他地方饮啤酒，韩国咧。一啲都冇事， 但系冇反效果嘅， 咁又冇反效果嘅， OK， 最多冇效啫， 即系整多屙啊唔屙嘅啫，系啦，但系我就可能系因为佢麦啊，或者佢入边啲成分啊，即系香港喺香港可能我会中招啦，外地又唔会，某啲品牌会啦，唔好讲香港外地，某啲品牌我会，或者品牌唔会咁样。 哇，咁几好啊！平时咧我都系靠食生果啊，啲咩火龙果啊、麒麟果嗰啲咧。 喂，你唔可以当佢泻药咁用噶，大佬，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噶，就 系 觉得肠胃敏感啊。因为佢有少少轻射嘅我嘅话， 系 啦，落咧 冇听过呢样嘢，饮啤酒会屙， 饮牛奶会屙咧？ 因为每个人 呢个系 饮牛奶会屙都好多人噶。 嗱，我自己就系对呢个烈酒敏感嘅，反而系 点样敏感咧？ 我啤酒饮完系绝对唔会出现的神你嘅化学反应，但系烈酒我系会，所以我系大概明你讲乜嘢。 即系你都会屙啊？ 但系我系烈酒咯，啤酒一定唔会咯。 系啊， 吓，原来饮酒会屙噶。我都冇听你哋咁讲嘅话，我第一次听有人饮酒之后会屙。 同埋咧，细个嘅时候饮酒咧，即系就未必会拣酒饮嘅，即系其实觉得大家开心，总之佢系酒就会饮啦。咁跟住饮下饮下就明白，开始点解酒会分价钱，会分 grading 咧？原来系平啲嘅酒咧， 我都唔识噶， 咁咪就我跟你学嘅都系， 因为我饮亲都好 cheap 噶。 因为饮平嗰啲咧，屙嘅机会系大啲嘅。咁所以饮下饮下，而家开始就会， 所以我屙咯。 你话佢 饮 啲平嘢啊？ 哎、我讲我啫，系、哦。 不过好多人即系坊间都有讲嘅，如果饮平嘅酒嘅话咧，咁好容易咧，你会特别有个头晕啊、呕啊、 头痛啊， 系有好多唔好嘅症状出现， 有啲唔同嘅反应啦。 嗯， 但系我系饮中意饮烈酒嘅，相反我相反。但系阿莫同阿思培系咪冇所谓嘅？酒乜酒都得嘅。 咩酒都得嘅，不过就冇你嗰啲反应咯。但我觉得咧，饮少少酒，如果你同朋友倾偈咧，我自己觉得系会 relax 少少嘅。咁、不过我身边有啲朋友饮得太多咧，就有时会做咗啲奇怪事咯。 哦，系洗耳恭听。 啊，我要讲啦，系嘛？例如我之前曾经有一个 approach 我嘅男士啦，即系追我嘅男士啦，无端端两三点打电话俾我，跟住一打电话，哎，跟住喺度乱讲嘢啦，唔系、啊，佢话。哎呀，我而家喺边度边度啊？即系我而家喺喺旺角啊，我唔识路翻屋企啊，嗰啲咁样啦。 哦， 咁跟住之后我话你乱咁噏嘢系咪饮醉头啊？ 有冇联络噶？但 系有啊，平时好正常嘅，系啦。咁佢追紧我哋嗰段时间都有出下街咁样啦。 嗯、 但系无端端夜晚两三点话帮我听，佢又唔识路翻屋企，佢饮醉酒。而家我话你而家喺边啊？佢话我唔知啊，我见到唔知边个地铁站咁样啦。跟住佢就话我而家瞓咗喺条街度啊，咁样啦。咁佢咁打俾我就觉得好奇怪，究竟你想我点咧？ 嗯， 结果我就提议佢啊，你不如搭。的士啦，咁但系我谂 好啊呢、這个提议， 搵你求救一流 啊！唔系，跟住我话你记唔记得自己地址先？咁我都会问嘅。咁佢话我唔记得啦，咁样啦。咁跟住结果我真系好蠢咁样，我去问佢个 friend 究竟你知唔知佢个地址？咁跟住佢个 friend 话吓，佢打俾你啊，佢醉咗打俾你啊，跟住话唔识路翻屋企。 咁佢好清醒喎，佢喺我隔篱啫嘛，咁 系啊， 佢啱啱走啫，仲话我要打俾师培先咁样。 唔系佢冇讲，系嘛？佢自己仲同我讲话行去搭巴士咁讲。 其实老实讲， 巴士咁。 老实讲，即系咧嗱，我自己饮醉酒嘅经历系都有一定数量嘅吓，年轻嘅时候啦，再其实以我嘅分析咧，师培嗰位朋友咧，其实佢唔系真系醉到一个好严重嘅程度。 其实我正想讲呢件 事，其实佢系好挂住你，因为醉到真系唔识翻屋企嘅时候，其实系打唔到电话。 我想话佢唔系好挂住我，我觉得佢系有不轨企图啊！我想讲，即系我唔系第一个女士系收到呢啲电话。曾经我有个 friend 都系无端端嗰个追紧佢嘅男士夜妈妈打电话嚟，跟住就话自己好醉啊，唔识翻屋企。咁所以各位女士就要小心啲啦。如果咁样打俾你嘅话咧，你都系叫佢自己搭的士翻屋企啦。你千祈唔好出去接佢，又唔知喺边度揾佢。 调翻转都系噶，啲男仔夜妈妈无啦啦收到个女仔打嚟话唔识翻屋企，自己 小心啊！ 搭 的士啦， 个男仔梗系小心啦。梗系个男仔会小心噶， 一定女仔蚀底嘅咩？ 系啦，嗱，咁但系我自己饮酒，即系我唔中意饮酒啫，但系我都试过饮醉酒咧，去即系同班朋友玩嘅时候咧，经历过一件事系我觉得哇，我记起我都觉得好惨痛嘅经历。咁、因为嗰阵时咧系我生日，咁啊成班朋友三个男仔就去一个同学仔屋企饮酒。玩咁样，咁嗰阵时饮酒之后咧，佢个男仔咧就猛咁开始表达自己啊，表佢猛咁平时唔讲嗰啲爱情，佢讲晒出嚟，又话哇我就几中意啊，几中意啊嗰个女仔咁样，嗰阵时仲兴 MSN 哦， 咁佢就咧突然间有一个同学仔就怂恿佢。不如你直接表白啦！你真系咁中意咁，佢话唔得噶，我好唔可以咁噶。跟住就开埋个电脑俾佢入，即系叫入翻自己个 MSN account 啦。佢真系礼手就打咗出街，就同嗰个女仔示爱咯。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跟住 send 嗰啲公仔俾佢。 咁灵之位， 跟住咧最后咧，佢真系得到一个回应咧，就系、是。block 咗佢咯， 哎呀，好惨 啊！ 跟住佢瞓醒，佢真系觉得好后悔呢件事啊！ 晴天霹雳，我冇咗个心仪嘅对象。 我点解会话咧好灵子维咧？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醉咗之后就会好真心，或者好平时唔系嗰一样嘢就会走出嚟。咁阿灵子维平时已经系一个好温柔嗰啲嘅男仔嚟嘅，咁跟住之后咧到佢醉咗之后，佢就不停继续再温柔啲，就好保护身边啲人嘅， 系啊， 即系话睇住佢啊，睇住个女仔。 佢比平时再放大一百倍嗰啲， 系啦系啦，要照顾佢，要送佢翻屋企为止，但系自己已经醉紧啦，咁跟住阿斌又会不停喺度喊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几多情况， 系啊，好中意 啊，每一个男仔醉咗之后，其实系某程度上系做到一啲平时自己唔做或者会放大平时会做嘅嘢咯。 阿莫饮醉酒会点样咧？我见识过一次。 哎呀！ 佢飲醉酒真係會不停咁追嘅，追酒飲啊！佢係停唔到自己嘅，一下下下佢又飲啦，又飲啦，跟住拎走咗杯酒咧，佢嗌咯，唔得咁樣，跟住又會攞嚟飲嘅。咁但係即係每個人即係飲醉咗酒後之後咧，都有唔同嘅方式或者表達自己咁樣啦。咁但係咧，今日我想講一樣嘢咧，轉個頭翻嚟同你講，原來外國咧。對於一啲新啊千禧年代，即係二千年以後嗰啲嘅後生仔咧，佢哋對飲酒咧係有另一種嘅睇法嘅。 好， 好，轉頭話俾你知。 好啊。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大慢要折掉，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答当，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性你见得起浪。最重要，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哪个你会晓。灵最重要，魂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转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性亦见得气浪，就算几多关我会照闯，就算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 林欣彤玫瑰式体验。好啦，剛才我就讲话啊，即係其实呢原来佢哋千禧后呢对飲酒嘅观念呢係唔同咗㗎啦。佢哋原来而家开始 当水飲。 唔係係少飲咗好多。 係佢哋飲咩呀， 佢哋而家呢喺外国呢推行咗一种呢叫做无酒精酒吧。但係入面係酒吧 feel， 无酒精。 哇， 点解咁得意呢，佢哋亦都好受外即係嗰啲年轻人欢迎呢，原因係因为佢哋首先年轻人已经注重健康咗啦，佢哋觉得酒精消耗咗佢哋好多嘅时间，因为你咁醉咗酒好多时间其实你都混混噩噩咁样㗎嘛，同埋佢哋觉得好上身。咁同埋佢哋会觉得有部分啦，就是、因为尤其是在外国呢好多时啲人饮醉咗酒就即搞事，甚至乎佢哋屋企嘅环境令到佢觉得爸爸酗酒，爸爸酗酒就有好多唔好嘅嘢发生，咁所以佢哋就慢慢觉得酒精係好即一个害到人嘅嘢，咁慢慢佢哋就调节咗即少饮咗。而呢啲无酒精有酒吧呢有啲咩咁特别呢，入到去呢同你平时去酒吧係冇分别嘅， 都係有得屎嘅， 放音乐啦，放音乐，然之后啲 bartender 又喺度即系调下酒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埋去饮嘢咧，你又冇一杯系有酒精噶啦。 啊，全部都变咗 motel， 系啦，变咗 motel。咁然后咧，你喺入边都可以照常倾偈、玩、 大聲。佢話因為飲酒去酒吧只係個氣氛嚟，即係只要你冇咗嗰個酒精，其實你好清醒嘅情況下，你會更加覺得傾到偈，同埋更加識到朋友。 咦，好啱阿波去喎。嗯， 点解咧？ 阿波正成日话出去，系因为要 enjoy 个音乐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我哋嗰阵时成日同佢讲啊，因为嗰阵时爱广东歌赖金明播歌。 哦，系系。 我话其实佢都系个 DJ， 佢播嘅歌好听，又唔见你坐喺度听佢做 live。 歌好听啊。 系啊系啊， 我成日都听啊。 系啊，跟住我笑佢，唔系啊，唔同噶，啲气氛唔同嘅咁样咯。 系啦，嗱，佢就话咧，因为咧，其实外国咧都有啲调查系讲咗咧，就话啊，近呢几年咧，嗰啲人下降咗啊，对酒精嘅依赖下降咗，因为佢哋话以前可能啲人饮酒，可能系100个人入边有成90-80度都一定系饮酒，成日饮噶啦，当水咁饮噶啦。 即系大部分人咁样， 而家已经跌到去可能70-60咁样。咁而佢哋对饮酒嘅依赖咧，系超乎咗一个你幻想嘅空间，因为佢哋去到可能已经系伤害别人啦，因为饮酒之后系啦，咁所以佢哋就话啊，而家系禁咗好多嘅酒，咁但系咧，亦都有80%嘅人咧有讲过自己饮完酒之后做咗啲乜嘢，系啦，头先 最多咪大叫咯， 啊， 一定系啦， 好小事呢样， 跳舞啊，或者讲英文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一醉咗之后讲英文好流利， 好中意讲英文， 我都系噶。我醉咗之后讲英文系叻咗好多，俾人赞。我唔醉嗰阵时饮讲英文系成日俾人弹噶嘛。 喂，好得意啊呢、這个。 哎呀，真系啊，我讲英文俾人赞、啊。 有开心到咁咩料？ 好奇怪啊，咁讲，因为私分都系咁噶。 我私分系。 系啊，私分系咁噶。原来咁多人系噶，哇！好彩我另类啲。 系，我真系见识过私分。即係飲醉酒講英文咧， 咩外語都講曬出嚟。 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咧， 我 哋平時講得差係因為諗太多啊。你一飲醉咗酒，你會個防範心會低咗， 同埋你唔會怕錯啊。你唔會怕錯。其實好多你潛藏，你可能真係識嘅，即係哪怕你法文都可能你識，但係你平時唔敢講，你又驚人哋笑你。突然間你飲醉酒講，人哋覺得哇好勁， 好流利啊 ，A B C 係啦，咩語言都識嘅。 所以話俾你聽，其實有時人放啲就得㗎啦。 係啦，嗱咁啊，有啲咧就話原來咧佢哋真係。饮醉咗酒之后咧，会做咩咧？破坏咗一啲公文，自己唔知 道。哎呀， 系啦，咁呢样就唔好啦。继而就系咩咧？佢哋饮醉咗酒之后咧，佢哋会唔记得咗自己原来即将一啲伤害性嘅说话同啲朋友讲，而导致嗰晚绝交。 哦， 呢个系最常见嘅。但呢个事实上，我身边有朋友都经历过嘅。 但作为朋友，你明知佢醉咗，佢都唔知噶啦。 系一啲佢估唔到嘅伤害性说话，例如将你嘅人格。平时你唔中意嘅嘢，佢讲晒出嚟， 因为咧将嗰啲真心话讲晒出嚟。我试过有一次咧，又系饮醉酒啦，有个朋友，跟住咧佢就系咁话，即系佢话师培你好肥啊，肥妹咁样啦，系咁讲你好肥咁啊，跟住之后我就企咗喺度吓。 咁但系啲佢即系饮醉酒，唔系讲真心话，系反话。咁事实上你唔肥啊嘛。 嗰阵时候我都胀卜卜嘅，咁好多人都即系好多肉仔咁样啦。咁啊，身边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佢会跳舞啦，即系一饮醉酒之后，或者咧有一啲系直情要除衫啦。当然佢仲有着住衫嘅，即系除咗件外套翻落嚟啦，跟住之后就揈喺个头上面喺度揈下揈下，咁就好似好奔放咁样。但系佢系男士嚟嘅。 其实咧呢方面我系有少少心得嘅，即系咧你话同即系饮醉酒得罪人。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你飲醉酒之後咧，你講嘢放唔緊要，你最緊要對翻一個都係同你一樣醉醉地，但係要熟啦，當然前提要熟嘅人啦嚇，同佢講。如果唔係，因為點解咧？嗱，譬如我試過一次約咗班朋友去酒吧，咁我就遲咗到嘅嗰陣時係，即係我就冇醉啦，班朋友就醉醉地啦。點解我會發覺哇？我哋玩咗咁多年，但係點解你哋講嘢咁難聽，一句句腰心腰肺咁樣嘅？跟住就明啦，可能就係因為佢哋醉咗，我未醉。 即係要同程度嘅醉。 係啦。synchronize 同步嘅， 但系有阵时因为咧，当你醉咗嘅时候，你系唔会选择性地同嗰啲人倾偈，你见边个就同嗰人倾偈噶咯。 系啊， 系啊，所以唔即系你已经冇意识或者即系减低咗嗰样嘢，所以根本上你都唔知个系边个嚟嘅。 唔系，但系佢另一种咧就系、是、都几令人觉得唔会影响到别人，但系影响咗自己嘅、就系饮完酒之后咧，你会留咗喺个街上面。到你瞓醒嘅时候，你已经被旁人嘅目光注视。 系啊， 其实都几恐怖。 系你啊嘛？你又试过点咧？ 系咯。